身后，幸福向左还是向右？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，然后幸福快乐一起颤抖召唤温柔？我可以忘记了所有，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，记得你的右手，那种温柔是因为我直到永久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说出口的不必闪动，因为当时有人能轻易读懂你的刺痛。 眼前的这条路不知是否一样有始无终，上天的温度不知能否一直握在手中。原地的人不知他走的时候可曾热的眼眶，离去的人不知身后的人远走你的故乡。兜兜转转，然后平平淡淡，然后心意无患，然后没有散。 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